攻读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若是你们不按梅瑟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保禄和巴尔纳伯同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讨论这问题。他们由教会送走之后，就路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沿途叙述外邦人归化的事，使众弟兄非常喜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就报告了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却有几个信徒的法利赛党人起来说，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又应该命他们遵守梅瑟法律。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讨此事，辩论多时之后，伯多禄起来向他们说，诸位人人弟兄，你们深知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要借我的口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洞察人心的天主已为他们做了证，因为赐给了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在我们和他们中间没有做任何区别，因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既然如此，现今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在门徒的镜像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荷的恶呢？但是我们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于是众人都缄默不语，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述说天主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与奇迹。大家都不出声之后，雅各伯接着说，诸位人人弟兄，请听我说，西满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由他们中选拔一个百姓属于自己名下，先知的话也正与此相合，如经上记载，以后我要回来重建达卫已倾倒的居所，已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而树立起来，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主说的。因此按我的意见，不要再加给由外邦皈依天主的人烦难，只要函告他们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致死之物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宣讲梅瑟的人，每安息日在会堂中诵读他的书。当时宗徒和长老同全教会决定，从他们中选几个人，派他们同保禄和巴尔纳伯去安提约基亚。所派的又号称巴尔撒巴的犹达和希拉是弟兄中的领导人物，他们带去的信如下，宗徒和长老弟兄们给在安提约基亚、叙利亚和基里基亚由外邦归化的弟兄们请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而并非我们所派去的，讲话扰乱你们，混乱了你们的心。我们取得同意后，决定拣选几个人，派他们同我们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到你们那里去。此二人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派犹达和希拉去，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即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致死之物，并戒避奸淫。若你们戒绝了这一切，那就好了。 祝你们安好。他们去后，就下到安提约基亚，聚集了众人，递上公函。人们读了，对这劝慰的话都十分欢喜。犹达和希拉，因为他们也是先知，就讲了许多话，劝勉坚固弟兄们。过了一些时候，弟兄们打发他们带着请安的话回到派他们的人那里，但是希拉决意留在那里，只犹达一人回了耶路撒冷。保禄和巴尔纳伯却留在安提约基亚施教，同别的许多人宣讲主的道理。保禄二次出外传教。过了些日子，保禄向巴尔纳伯说，我们要回去视察我们曾讲过主道的过程，看看弟兄怎么样了。巴尔纳伯愿意也带号称马尔谷的若望同去，但保禄认为不应带他去，因为他从庞菲里亚离开他们，没有同他们一起去工作。二人于是起了争执，以致彼此分离。巴尔纳伯遂带马尔谷乘船往塞浦路斯去了，保禄却拣选了希拉，蒙弟兄们将他托于主的恩宠以后，也起身走了。他走遍了叙利亚和基里基亚，兼顾各教会。